在茫然望晚空，晚风冷冰的舞动，叫温暖也冰冻。默默的跑道，在迷离夜雨中，这刻身躯冰冻，心更冻。你说爱有裂缝，不想增添悲痛。凌晨离别这里，让爱变冷的梦。你说也好会重逢，又再见于秋冬。和暖的春天很暖，心觉冻。两心远远分开，寂寞的捉弄，让灵魂伴冷风。这刻身躯冰冻，心更冻。梦幻